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六章，鹰爪和茶叶，第十五集。 他来到一间他所见过的最最奇怪的教室，实际上他看上去根本不像教室，倒更像是阁楼和老式茶馆的混合物。里面至少挤放着20张小圆桌，桌子周围放着印花布扶手椅和鼓鼓囊囊的小蒲团。房间里的一切都被一种朦朦胧胧的红光照着，窗帘拉得紧紧的，许多盏灯上都蒙着深红色的大围巾。这里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，在摆放的满满当当的壁炉台下面，火熊熊地烧着，上面放着一把很大的铜茶壶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让人恶心的香味儿。圆形墙壁上一溜摆着许多架子，上面挤满了脏兮兮的羽毛笔、蜡烛头，许多破破烂烂的扑克牌，数不清的银光闪闪的水晶球和一大堆茶杯。罗恩来到哈利身边，班上其他同学也都聚在他们周围窃窃私语。 他在哪儿？ 罗恩说。阴影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，一个软绵绵的含混不清的声音。 欢迎， 那声音说， 终于在物质世界见到你们，真是太好了。 哈利的第一感觉是见到了一只巨大的闪闪发亮的昆虫。特里劳尼教授走到火光里，他们发现他体型很瘦，一副大眼镜把他的眼睛放大成原来的好几倍。他披着一条轻薄透明、缀着许多闪光金属片的披肩，又细又长的脖子上挂着数不清的珠子、链子，胳膊和手上也戴着许多镯子和戒指。 坐下吧，我的孩子们，坐下吧， 他说。于是同学们局促不安地爬上了扶手椅，或跌坐在蒲团上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围坐在同一张桌子旁。 欢迎来上占卜课， 特里劳尼教授坐在炉火前的一把安乐椅上对大家说， 我是特里劳尼教授，你们以前大概没有见过我。我发现经常下到纷乱和嘈杂的校区生活中，会使我的天幕变得模糊。 听了这番奇谈怪论，谁也没有说什么。特里劳尼教授优雅地整了整他的披肩，继续说道， 这么说你们选修了占卜课，这是所有魔法艺术中最高深的一门学问。我必须把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们没有洞察力，我是无能为力的。在这个领域，书本能教给你们的也就这么一点点。 听了这话，哈利和罗恩都笑着看了一眼赫敏。赫敏听到书本对这门学科没有多少帮助，显得非常惊愕。 许多男女巫师尽管很有才能，弄出砰砰巨响，变出气味，让自己突然消失等，但却不能看透未来的神秘面纱。 特里劳尼教授继续说，一双大的吓人、闪闪发亮的眼睛，从一个紧张的面孔望向另一个紧张的面孔。 这是少数人具有的天赋，你孩子。 他突然对纳威发话了，纳威吓得差点从蒲团上栽下去。 你奶奶好吗？ 我想还好吧。 纳威战战兢兢地说。 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这么肯定，亲爱的。 特里劳尼教授说，火光照得他长长的绿宝石耳坠熠熠发光。纳威倒抽了一口冷气。特里劳尼教授继续平静地说， 今年我们将学习占卜的基本方法，第一学期集中学习解读茶叶，第二学期开始学习看手相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亲爱的， 他突然朝帕瓦蒂佩蒂尔扔过去一句， 要警惕一个红头发男人。 帕瓦蒂惊慌地看了看坐在他身后的罗恩，赶紧把椅子挪得离他远一点。 在夏季学期， 特里劳尼教授接着往下说， 我们开始学习水晶球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学完了火焰预兆的话， 不幸的是二月份会因一场严重流感而停课，我自己会失音。复活节前后，我们中间的一位将会永远离开我们。 这句话过后是一片提心吊胆的沉默，但特里劳尼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。 亲爱的， 他对离他最近吓得蜷缩在椅子上的拉文德布朗说， 你能不能把那只最大的银色茶杯递给我？ 拉文德似乎松了口气，他站起身，从架子上取下一只巨大的茶杯，放在特里劳尼教授面前的桌子上。 谢谢你，亲爱的。顺便说一句，你最害怕的那件事会在10月16日星期五发生。 拉文德顿时发起抖来。 现在我要求你们分成两个人一组，每人从架子上拿一个茶杯到我这里来，我给杯子里倒满茶，然后你们坐下去喝茶，喝到只剩下茶叶渣，用左手把茶叶渣在杯子里晃荡三下，再把杯子倒扣在托盘上，等最后一滴茶水都渗出来后，就把杯子递给你的搭档去解毒。你们可以对照拨开迷雾看未来的第五、第六页来解读茶叶形状，我在你们中间巡视，帮助你们，指导你们。哦，亲爱的， 他一把拉住正要站起来的纳威的胳膊， 在你打坏第一个茶杯之后，能不能麻烦你挑选一个蓝色图案的？我太喜欢那个粉红色的了。 果然，纳威刚走到茶杯架子前，就传来了瓷器被打碎的脆响。特里劳尼教授拿着簸箕和扫帚快步走了过去，说道， 亲爱的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拿一个蓝色的吧，谢谢。 哈利和罗恩的茶杯灌满了，他们回到桌旁，三口两口喝掉滚烫的茶水，然后按照特里劳尼教授的指示，把茶叶渣晃荡了几下，沥干茶水，互相交换了杯子。 好吧， 罗恩说。这时他们都把课本翻到了第五和第六页。 你在我的杯子里能看到什么？ 一堆湿乎乎的咖啡色的东西， 哈利说。房间里散发着的浓郁香味使他感到头脑发木，昏昏欲睡。 开拓你们的思路，亲爱的，让你们的目光超越世俗的界限。 特里劳尼教授的声音在昏暗的教室里响起，哈利强打起精神。 对了，你杯子里有一个歪歪斜斜的十字架。 他对照着拨开迷雾看未来说， 那就是说你将会有磨难和痛苦，真是抱歉。不过还有一个像是太阳的东西，等等，那意思是巨大的欢乐，所以你将要受苦但感到非常快乐。要我说，你需要测试一下你的天目。 罗恩说。特里劳尼教授的目光朝这边瞪了过来，他们只好拼命忍住笑。 该我了。 罗恩端详着哈利的茶杯，因为太用心，额头上都起了皱纹。 这一块儿有点像个圆顶高帽， 他说， 说不定你要去魔法部工作了。 他把茶杯调了个方向， 可是这样一看又更像是一颗像石，那是什么呢？ 他看了看他那本拨开迷雾看未来。 哦，一笔意外收入，一笔横财。太棒了，你可以借给我一些。这里还有个东西。 他又把杯子转了转， 看上去像一只动物。没错，如果那是他的脑袋，就像一头河马，不，一只绵羊。 哈利讥讽地笑了一声。特里劳尼教授忽地转过身来， 亲爱的，让我看看。 他不满地对罗恩说，一边快步走了过来，从他手里夺走了哈利的茶杯。同学们都安静下来注视着。特里劳尼教授盯着茶杯， 并按逆时针的方向转动着它。 老鹰，亲爱的，你有一个死对头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 赫敏故意说的让大家都听见。特里劳尼教授瞪着他。 没错呀、啊、 赫敏说。 每个人都知道哈利和神秘人的事。 哈利和罗恩又吃惊又敬佩地望着赫敏。他们以前从没有听过赫敏对一位老师这么说话。特里劳尼教授没有回答，他垂下那双大得吓人的眼睛，再次打量哈利的茶杯，继续把茶杯转来转去。 大头棒，一次袭击，天哪天哪，这可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杯子。 我还以为是一个圆顶高帽呢。 罗恩局促不安地说。 骷髅，你的路上有危险，我亲爱的。 每个人都呆呆地瞪着特里劳尼教授。他最后又把杯子转动了一下，大吸一口冷气，尖叫起来。